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曾赞扬刘文亨有些学唱都不错，值得自己学习。侯耀文第一次听过刘文亨的柳活后也感叹，没想到还有唱得跟自己父亲一样好的演员，足见刘文亨的柳活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笑星传奇，我们就来和您聊聊发生在侯宝林和刘文亨之间的一个故事。刘文亨和侯宝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62年，当时刘文亨在北京的西单剧场演出，那天他使的是披大戏，这个段子同样也是侯宝林的拿手节目。刘文亨当时的表演既有和侯宝林相同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入了正活学唱文昭关后，他加了几句这合着押韵的唱出来好听，要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没辙没韵，冲着台下犯干气，那您听着就不美了。哎，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心里着急又别扭，我爸爸的仇也报不了，我挂着宝剑算是找谁的呢？这几句加得很妙，是个大包袱，不但观众笑了，就是专门来看演出的侯宝林也笑了。散场后，侯宝林见到他说，不错，明天要是有空就去我家坐坐。头次跟侯宝林见面就被邀请去家里，刘文亨异常高兴。第二天刘文亨来到侯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让我们先来听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文昭关，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您对京戏喜欢看吗？ 哎，我是最喜欢看的京戏啊， 应该多看。 哎，最近我还看了两出好戏呢。 什么戏啊？ 一出是《杨门女将》，一出是《满江红》。 好啊，这都是好戏啊。 好戏啊， 青年演员他们演的。 是啊， 好。 嗯， 现在这青年演员真是了不起。 真是 啊，那个《杨门女将》那多好啊，每一个角色都是演的那么精彩。 不错 啊。 嗯，《 满江红》也好 啊。是啊， 《满江红》这老生叫孙悦。 不错， 余派老生啊。 啊， 那个味儿那真浓 啊。您说是唱上，您说是念上， 是做派 真好。 那个表情 啊 啊，对内容的掌握都好。 是 好戏。 好， 我听这个《满江红》最过瘾 啊。 我喜欢听老生戏吗？ 是啊， 余派老生 啊，人演的也好啊。 嗯，这个剧本他改的也好。 是 啊，岳飞眼看要打过黄河了 啊， 把金兵打退了。 是啊 啊，哎，在这个时候朝廷来了旨意， 哎， 调他班师回朝。 不错， 他拔营起带要走啊。 那是 啊。哎呦，老百姓都来了，不让走啊。 你看， 你可别走。 嗯， 你要一走这我们怎么办呢？ 说的是啊。 那么佘太君也来了吗？ 是。 佘太君跟岳飞就说呀，

办好了，跟着就上台。 哎， 出错了？ 怎么出错了？ 到台上跟关云长一照面， 嗯， 关云长拿刀一将，来将从你， 那就说吧，大将印灵啊。 是啊， 嗯， 说出不就对了吗？到这时候他忘了， 忘了， 他想，嗯，我今儿来哪个来的？ 好嘛，不知道是谁呢。 我今儿是颜良啊，是文丑啊。 嗯，你这怎么办呢？ 他不敢说了，这要说错了就糟了。 那你就怎么愣着呀？ 啊，不能愣着呀。台上演戏你要愣着还行啊。 那是 啊。你甭管什么词儿，你得抓一句。 那是 啊。你得说出去。 嗯。 让人听着还得合理。 哎。 啊。他抓了一句词儿。 抓什么词儿？ 来将从民。 嗯。 这位。 嗯。 你不认识我？ 你说这叫什么词儿？ 关云长一听，哪有这么一句？ 说的是呢。 明白了，这是他把词儿忘了。 那怎么办呢？ 让他想想，给他个机会。 哦，怎么想啊？ 哎，他词儿也来得快，也抓了一句。 哦，说什么？ 朕那是 嗯， 将你民心慢慢的到来。 哦，让他慢慢的到来。 就是你慢慢想想啊。 哎，给他想的功夫。 他说我想什么呀？今儿我不知道哪个呀。 好嘛。 心里说我是怎么办呢？ 嗯， 又抓了一句。 又抓什么？ 嗯。你砍我是谁？ 这好，记词里没这。 关云长这么一听啊，得了，这是想不起来了。 嗯， 干脆我替你说了吧。 啊，怎么说？ 我看你是大将印的亮。 嗯，那他说什么了？ 你认识我？这换法了。 好， 他倒端起来了。 你说这叫什么艺术啊？ 就是啊，还有一次。我听文昭关出错了、 啊、文昭关怎么也出错了？ 老生戏啊。 啊，是啊， 这戏也不好唱。 是吗？ 啊，卖唱功。 哎， 头一场戏下来， 嗯， 你想能唱这戏的那都是头路角。 是啊， 头场戏下来呢，它中间有这么一段休息一会儿。 哎，对， 其实这个休息啊就可以带着全套东西 哦， 找个凳儿那儿坐会儿休息休息。 是是， 马上就又上了。 他没有多大时间。 哎，有的这个演员呢，他摆谱 哦， 要这派头。 是， 头一场戏下来了， 嗯， 到了后台，把胡子摘下来， 嗯， 放在旁边，他挎着宝剑呢， 嗯， 哎，宝剑摘下来，叼个跟包的， 哦，跟包给拿着， 跟包拿着。等二场戏上的时候呢、 嗯、 自己拿着洋口到上场门那会儿这么一挂， 哎， 这把宝剑就掖好了。 是， 哎，出去了， 嗯，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出去唱。 对， 这一天呢就是这样。 是， 带些胡子来，宝剑交个跟包的， 哎， 快上了。 嗯， 忽然间这跟包的肚子疼。 你呀，怎么话？嗯，这肚子疼的厉害呀。 哎呀， 嗯， 不行， 嗯， 我得上厕所。 哎呀，你这时候， 你想这胡子需要上啊。 是啊， 怎么办呢？ 嗯， 我托付个人儿。 哦， 把宝剑呢就挂墙上了。 嗯， 托付谁呢？哎，哎，跟前有王三。 哦， 他是管锅炉的。 啊、哦，管锅炉的。 哎，老王，你给帮忙，我得上厕所，嗯、我肚子疼得要命。 哎， 不是我们角儿上的时候，一指墙。 嗯。 你给挂上， 挂上。 你看这老王啊，他虽然是在戏班这么多年， 嗯， 他就管烧锅炉。 是， 戏班事情他不懂。 嗯，别的事儿他没干过。 像你跟人家问问呢、 啊。对了，打听打听啊。 他也不，啊，行行行，你去吧。 哦， 甭管，交我了。 我交他了。 什么事就交给你了。这位走了。 嗯， 眼看这儿上台了。 是 啊。老生拿起胡子来，往上场门这儿走。 哎， 王三，走。哦，得挂了。 对呀、 啊，他一看墙上好些东西， 都有什么呀？ 有斧子， 嗯， 有护手钩， 嗯， 有铜锤，有宝剑，有腰刀。 哦， 得挂哪个呀？ 他也不知道挂哪个。 像你不知道，你问问人家呀。 是啊， 最可气的是，他看着哪好玩，要给挂哪个。 那么他看着什么好了？ 他瞧这斧子不错 啊。 嗯， 怎么样？ 对了， 给挂上。 不行，这玩意儿是掖的，这 斧子它没钩啊。 挂哪个呀？ 挂什么？ 一瞧，刀不错 啊、 嗯。他把刀给拿过来了。 啊，这 挂上 腰刀了。 伍子胥呢？这进屋了，戴髯口了。 哦，戴胡子。 哎， 嗯、 往出就走，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唱 啊！这地方还有唱， 扛嘞，扛嘞，起来扛， 嗯， 唱那么几句， 嗯，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却父母冤。 哎，是这么几句， 是， 嗯， 等他出去了。他这挎刀他不知道， 嗯，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唱， 嗯，唱， 他一叫板， 嗯， 台下观众人熟悉这个戏， 是， 嗯，我说， 嗯， 这是什么戏？ 文昭关呢？ 不对吧？ 怎么 改戏了吧？ 改了， 文昭关出来这是 伍子胥啊。 伍子胥应该带宝剑 啊，是 怎么带腰刀了？ 哎呦，看戏的瞧出来了， 这是改沙庙了，是怎么着？ 怎么沙庙了？ 沙庙那韩琦不是挂腰刀吗？ 听见了，给俺错了。 这位一看不对了， 嗯、 这位给叫了个道好。 嗯 嗯，好、哎、 这位叫道好的他懂行。 是啊，老生一听也懂了。 嗯， 哦，这是道好。他往台下看，谁给我叫的？ 嗯， 他这么一看呢，他这个手就摸这个剑棒， 对， 他一摸呢， 嗯， 他就有了感觉了。 感觉什么了？ 宝剑那棒是直的，前边是云头， 对， 腰刀呢那棒是弯的， 不错， 前边是个圆疙瘩。 嗯， 他这么一摸， 嗯，自己感觉出来了。 嗯，怎么弯了？ 嗯， 下雨反潮了， 没听说过。 往下一摸就更明白了。 嗯，怎么？ 宝剑鞘窄呀、啊 嗯， 腰刀鞘它宽呢、 啊。就甭管它了，就唱吧。 那怎么唱啊？ 嗯， 不能唱了。 怎么不能唱 了？你想那唱词里头有宝剑呢。 啊，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网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对，有这个剑， 你要唱。腰中网挂三尺刀，它不合辙呀、啊。 对呀、 啊，这怎么办呢？ 那怎么样？ 哎，人家有办法，现编词儿， 现编词儿。 他把挂刀的这个理由唱出来了。 嗯， 他这几句编得好。 这可真不容易，怎么唱的？ 是这样。 嗯， 哎，心说，我们这跟包里边干嘛？ 心说， 怎么给我弄了刀了？ 行了，那就唱吧。 扛嘞，扛嘞，起嘞，扛。 嗯。 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棍又焦，一路的盘费都花了，买了宝剑，我买了一把刀。 这卖了。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转天刘文亨来到了侯家，可是侯宝林还没下班。侯夫人对刘文亨说啊，昨天侯宝林先生听了他的段子回家后十分激动，大半宿都没睡。正说话间侯宝林回来了，侯先生当着刘文亨并没有什么赞扬，主要是指出他的不足，比如使得戏曲动作太多太碎，这样重点就不突出了等等。此后呢，侯宝林给了他许多指导，说了许多说相声的道理，告诉刘文亨学唱要适可而止，不要人来疯，还要记得没有包袱不是相声，包袱太多了也不一定是好相声，刘文亨都牢记在心。在他的表演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下面我们就欣赏一段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小段杂学唱。 为什么爱听唱呢？ 好说， 唱 为什么 唱腔好听？ 哦，不不，那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因素是唱有辙。 有辙？ 没辙的唱不好听。 哦，合辙押韵， 凡是唱合辙押韵。 对对对， 你看京剧 啊， 无论哪一出哪一段都合辙押韵， 是吗？ 现代剧目， 嗯， 白毛女， 谁唱的？ 杨白劳， 老生， 杨大爷出去赶集去了，实际上是躲账，出去了几天，年三十的黑去，过年别把自己过在外头，到了家门口不敢进去，心情很复杂，唱这么几句，是怀来者的， 头一句是 躲账七天离家外， 是这词儿， 一唱是这样， 您学学，哎。 躲账七天离家外，十里风雪转回来，老路艰寒我能忍，难 好 何哲押韵， 哎，唱出来多好听啊， 曲艺里边无论什么曲种 哦， 都是何哲押韵， 曲种可不少， 你看西河 啊， 那个小段乡土音浓， 嗯， 台词很风趣， 哎，这西河您学两句怎么样， 一唱是这样， 来个小段， 有的小段很有意思， 我们听听， 高高山上有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一个漂亮小伙儿，王家有一个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两两就摆了花堂，正月里娶媒，二月里娶，三月里养了一个胖儿郎，四月里会跑，五月他就会跑，六月里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里得中了状元郎，十一月得了一个元年的病啊，这个小子腊月三十儿他嘚儿劈朝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小段杂学唱。刘文亨后来曾谈到，侯宝林先生就像是园丁，把握着自己这棵小苗，不能长偏了斜了。为了学唱，刘文亨不吃早饭，不坐公交车，节省每一分钱，全都用于购买唱片。因为白天和晚上都要演出，就在夜里听，怕影响别人睡觉，就把留声机和唱片搬到胡同里，蒙上被子听。这功夫下的，可以讲没有什么人能比得了。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中的奢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告诉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大家头脑里联想到的往往是他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合作的很多段子。郭老的捧哏艺术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自成一家。其实郭启儒先生的单口相声功力也十分了得，这段凹柿子就是他的拿手作品。在段子里，郭启儒先生分别讲述了卖菜、卖大挂山里红和卖柿子的小贩是如何歪着心眼欺骗买主的，特别是其中两个买主先后买柿子的一段。郭启儒先生把卖柿子的小贩和两位倒霉的买主的不同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精彩。而且在这个段子里还十分难得的能听到郭启儒先生学的卖青菜的吆喝，你也可以品一品看看和侯宝林先生的吆喝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由郭启儒先生表演的凹柿子。 南北大道东西走，马路街前人有狗，拿起狗来砍砖头，倒让砖头咬了手。有个老头99，喝中偶就口酒，从来没见过新闻事，烟儿没驮着骆驼走。哎，这回啊是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说的，有两个人说的。一个人呢就是说，两个人呢为斗。什么叫斗啊？就是斗哏呢。啊，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在桌子右手这边站着，这叫斗哏的。桌子当间站着，这叫捧哏的。其实两个人呢整天在一块儿，只要一斗上哏了，您听吧，两个人呢谁也不认得谁了。他怎么为的是逗乐呢？逗哏的问捧哏的：“才来呀，先生。”捧哏的搭句茬：“可不是吗？刚来。”“您的业务很忙吧？”“哎，这还好。”“哎，真格的，我怎么不认得您了？”“您这贵人多忘事，您把我忘了。”你这听着也有意思，这得俩人，你要是一个人你说这套，这我说着也别扭，这大概您听着也别扭。我这一人站着问我：“我才来呀。”“我都来了会儿了。”“我的业务很忙吧？”“哎，还好。”“真格的，我怎么不认得我了？”你说这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要怎么说，您干什么得有什么规矩。您要拿做买卖说吧，做买卖有买卖的规矩。您看现在做买卖啊，百货公司、零售店、合作社，那人真是纯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货真价实，秤平斗满，盐味价童叟无欺，这是现在。你要过去做买卖可不行，过去做买卖老想发财。嗯，要怎么过去不有这么句话吗？嗯，无官不贪，是无商不奸。你就算在街面一个做小买卖的，他都想尽了这个方法啊，要骗人。这个酒罐做小买卖的，这一年春秋四季啊，讲的抢先儿。什么叫抢先儿啊？就是什么东西先下来呀、啊，他卖什么。哎，这个东西饶贵，他还好卖，还多赚钱。你就拿春天吧，卖青菜，这青菜要是刚下来的那个，那就卖的就贵啊，他就卖那个捯饬的个漂亮啊，什么蒜苗啊、豌豆啊、黄瓜呀、韭菜呀、小青椒啊，啊，单个挑， 有好些小铺包，摆着菜啊，捯饬的挺干净，都搁在小铺包里头。在这个胡同里头啊，这么一吆喝，香菜拉亲家喂，狗葱嫩青菜呀，蒜苗喂，豌豆角喂，黄瓜。哟，出来了，老太太买菜，卖菜的。嗯，老太太，你早起来了？有韭菜没有啊？有呢呢。老太太一瞅这个韭菜呀，还挺好，打算吃包饺子，买点韭菜吧。这韭菜怎么卖啊？他也不告诉人多少钱一斤。他问人买多少钱的，您买多少钱的吧，那这地方就要骗人了。老太太想吃包饺子，还用了多少韭菜？得了，你给拿两毛钱的吧。啊，又打那小铺包里去撤出个纸条，又打这铺包里头拿出三根韭菜，拿这纸条一裹，双手递过去，给您。老太太瞧瞧愣了，哟，这是多少钱的？两毛钱的。两毛钱你就给三根韭菜呀？我说你这是韭菜呀，这是人参呐。是，老太太，这个韭菜不是咱们中国货啊，这韭菜它是进口货呀。您想啊，连过关带上税，这玩意带运费，这个统计起来就得合12块钱一斤呐。啊，你想这条胡同上也就您这家吃得起这个，那别人吃不起呀、啊。这是贵人吃贵物啊。这老太太这么一听啊，也没辙了，也不好说不要了。嗯，原本打算要吃包饺子，一想这三根饺子怎么吃，得了，干脆我吃热汤面呢，拿它做佐料吧。两毛钱他卖出三根饺子去，您说他得赚多少钱？这就是骗人。还有在过去那个赶庙会的，那卖山里红的，啊，此地叫山里红啊，人家到天津叫红果，他也不按论斤卖。就拿那绳穿的好了，穿成了挂，啊，穿成了挂呢，把这山龙擦得锃光瓦亮，胳膊上也挂着，肩膀上也背着，手里也拿着，这一吆喝好听，还有两挂嘞，大山雷轰啊，还有两挂，其实咱那身上好几十挂呢。他就这么吆喝，还有两挂，还是卖山里红的，还都这么吆喝，啊，这儿挂着好些，嗯，这儿背着好些，手上还拿着两挂。过来个买主，怎么卖啊？五毛一挂呢？这张纸就要五毛。买主一瞅不值啊，得还价。两毛怎么样？两毛好，不够本呢。这买主摸头就走，他在万回叫上你。我说您给四毛怎么样？哎，两毛钱呢？你要卖我就拿两挂。其实您甭给两毛，一毛五他就卖了。好吧，您拿两挂去吧。这说着让您拿两挂，他这会儿戏法就变好了。这不大个的满足在外头呢吗？小个的在里头，他把这大个的给叫家去了，把小个的给提了出来了。回头人要是买，就买这两挂小的。你想，这不也是骗人吗？啊，就什么，只要多赚钱就得。你要到这秋天呢，这卖柿子，这个柿子这种东西，您要是刚下来啊，您吃吧是又脆又甜。怎么回事？他这柿子他得懒了。那什么叫懒了？就拿开水啊，都把它焯了。您吃吧，是又脆又甜。 要一过霜降了，像这个月份了，这柿子它就不懒了，这一不懒外面就有色的，买柿子吆喝怎么吆喝都这么吆喝，好大个儿柿子来，色来又花来，好大个儿柿子来，色来管换，就是你要吃色了换个你，谁要买柿子都得问这句，你柿子色不色呀？你让他怎么说，他要刚说这柿子，我这柿子色，那谁还买啊？他要说不色不色，那吃色你得给人换呢，你那么吆喝的嘛。他这话回答得好，你柿子色不色呀？我也甭说我这柿子色不色，您自己尝。这位一想啊，这柿子一定不色，这色它能让我自己尝吗？这买主还真不错，拿起来吭声就一口，色了，成的，这不成的，这色了，这个没您不圣明的。现在已然过了霜降了，这柿子它不懒了，柿子一不懒，未免呢就有点皮儿憨。什么叫皮儿憨呢？就是皮儿涩点儿。再者说，您吃柿子，您也不能带皮儿吃，您要把皮儿咬了进来，这瓤子一定就不涩了。这位先生还真听话，拿起柿子就啃皮儿。这一个柿子的皮儿满啃去了，啃完了这个皮儿，你就那瓤你再涩你也吃不出来了，怎么回事，舌头都木了，这皮儿也都让啃来去了，咱一吃这个瓤啊比皮儿还涩，这不行，那你给换换。这时候他翻脸了，哎先生，这我怎么给您换呢，这一个柿子皮儿您都啃下去了，这剩了多半拉，您说这柿子我还卖给谁去？这不是你让我啃的吗？是我让您啃的，您也别都啃了去。您哪能掐一点，您尝一尝了，这我还能卖出去？这我卖给谁去？我认倒霉。多少钱呢？得了，您就甭给了。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甭给了？吃得起柿子就花得起钱。多少钱？得了，这我还能多算您钱吗？您给一毛钱吗？一毛钱，好好好，给他一毛钱。这位站那是越想啊，越生气。一毛钱，吃个色柿子。一回头啊，瞅见那百货店了，这位先生进百货店买根刮舌子，就是咱们早上起漱口那刮舌子，把这刮舌子买出来，心说了，我今儿让你开得了张才算怪了，就蹲在他摊那儿啊，就刮舌子，一边刮一边啐，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个买主。这买主也是那么问，兄弟，是色不色？这回又变化了，他也不让您自己尝了，愣拉对头，我这柿子您还甭说色不色，您甭问我，这儿有吃主，愣问这纸啊，这儿有吃主。这位买柿就问这个刮舌头的呢，您刚吃完这柿子啊，色不色？这位刮舌头本来就一肚子气，拿白眼珠瞧呢，心里说你呀、够多糊涂，眼睛是瞎子，没瞅见我这刮舌头。你问这柿子？ 不色。他说不色，这是一句气话。这玩意儿信以为实了，过来拿起就咬，吭哧一口，嚯，比才刚那还色呢。哎，这不行，我吃不了那个。你给我换吧，这色这个色，哼，我没告诉您我这柿子不色，您问的是这位呀、啊？这没说的对呀、啊，我问的是人家呀、啊。这位过来又问这刮舌头的了，我说先生，你不告诉我这柿子不色吗？你够多糊涂。这不色我干嘛这刮舌头啊，这你这玩意儿净是啊，拿这个啊伺候啊就骗人。还有的迷路做小买卖的专讲究杀熟。怎么叫杀熟啊？你越跟这做小买卖要认得啊，他能多算你钱。明摆啊，这个东西比如说值一块钱，要跟他认得主上买能算上一块五。让人家说不出来道不出来，这是什么？这种做小买卖叫杀熟。还有什么做小买卖的叫不熟假充熟。你看这路做小买卖是专打外场人。你什么叫外场人啊？这外场人街面事他全懂，他怎么他懂得吃亏，哎，他是脸热，这是外场人。这不是现在先是我们先借用那王老先生，就上过那么回当。早上起来啊，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买菜去，也没拿多少钱，就拿着一块钱。刚出胡同口就碰见一个卖柿子的，这摆摊儿。这个做小买卖的就是不熟假充熟，就这路人。见着这位王老先生，跪就赶紧请安。这不行请安了吗？还请安，我还您。哎呀，少见您呢啊！您胖多了，您可发福了啊！您是不是不错啊？你问的这个、我们这个王老先一愣，怎么着？怎么做买卖呢？可不是吗？买卖怎么样？穿军服，哎，不错。他一瞅，您带小孩呢？哟，您带小少爷啊？嗯。来来来，吃几个柿子。这就愣顺人手里的把手绢抢过来铺到他摊那儿，捡那大个的柿子给倒没少捡，捡了十个，这手绢都快兜不下了。来来来，给您拿走了。哎，不哎，拿走吃，不吃不了那么些的，这吃不了，您留着这玩意儿，这也坏不了啊。一子非给不可，这位王老先一子不要。三妈，你要是给我，我可不能要。干脆你得说多少钱，我得给钱。您怎么了呢？吃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呢？您还给钱？这咱们自个儿吃。您算了，您别给了。王老先生不行，你要是不要钱，这柿子干脆你留下，我不要。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呀？您还非得给钱不可，真是。得了。我这是恭敬啊不如从命啊，我收您个本儿吧。一想收个本儿，那一定这钱多不了是吧。那什么，您就给一块钱吧。这王老先生心说，这下子让他磕上了是吧。那边那摆摊的大吆喝，五分钱一个，一毛钱俩，这卖我一毛钱一个，明知道吃亏了，满脸带笑的。多少钱？您给一块钱得了。够本吗伙计？什么够本不够本的，咱们自个儿吃吧。心说你是不亏心就得了。这位王老先生一赌气的拿起柿子就走。他这还说呢，那什么，你走啊，您明儿来啊。我明儿来，明儿我勒死也不打你这摊走了。拉着小孩往回走，到了家，刚到院子里头，王老太太出来了。我说：“今儿咱们吃什么菜呀？”王老爷说：“吃什么菜呀？咱们熬柿子啊。”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郭启儒先生表演的凹柿子。这段节目在讽刺了小贩们卑劣伎俩的同时，也提醒人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还是要留神仔细，谨防上当，也告诫行商的人一定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耍小聪明小手段，到头来吃亏的总归还是自己。好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张学友的《真心的朋友》，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夜幕低垂，星河天一样灰，清醒很疲惫，已容不下伤悲，怎么能解开你我背后的是非？老朋友珍贵，失去了最可悲，时间总会冲淡误会，流言却难分辨真伪，从渐渐消失的年岁，我却早已学会进退。真心的朋友是谁，你我都能体会，患难时相随，流泪时安慰。我是真心永不觉得累，谁也不会在心里防备，我愿意敞开我心扉，真情的交汇。情绪很疲惫，已容不下伤悲，怎么能解开你我背后的是非？老朋友珍贵，失去了最可悲，时间总会冲淡误会，流言却难分辨真伪，从渐渐消失的年岁，我却早已学会进退。真心的朋友是谁，你我都能体会，患难时相随，流泪时安慰。在心里防备，我愿意敞开我心扉，真情的交汇。真心的朋友是谁，你我都能体会，患难时相随，流泪时安慰。真心永不觉得累，谁也不会在心里防备，我愿意敞开我心扉，真情的交汇。我愿意敞开我心扉，真情的交汇。